你修得功成名。 若是千年一人又怎会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若是千年一人又怎会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